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有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我最喜欢听到呢个叮一声啊！咁啊，呢只主题曲咧就真系唱咗廿几年啦。咁但系咧，每一次咧都唔系同嗰个版本嘅，因为呢只歌有好多个版本，而呢个版本咧就净系用吉他弹，一叮一声，即系好清脆地、好铿锵地咧提醒大家，哎，嚟啦咁样意思。大家好，我系阿波浪，我瑞强。由而家到十二点，即系一共有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叮一声之后。开始咗啊，唔系叮走你，亦都冇叮走我，因为我有班朋友咧，我已经请咗佢哋嚟，我一定要喺度主持招呼佢哋嘅。因为二千零九再重聚哦，嗱呢个电台咧就要大家就攞起个麦啦，因为好多人啊，我要即系呼吁一下。因为佢哋三位嘅嘉宾嚟嘅，哇，喺第一个真系。睇唔到你啊！睇唔到你啊！唉，睇到啦，睇到啦，唉，啲笑我听到咋，啲笑声认得噶嘛？因为佢叫做黑妹，黑妹姐你好啊 ，Albert 哥你好。 因为咧，即系唔好意思，我哋嘅直播室咧好黑噶，咁你真系 系真系 系啦。咁啊，点睇到你咧？你 白咗少少噶啦， 你哋。咁你个花名嚟啊？其实当然唔系啦。咁第二次啊，我送对白色嘅眼镜俾你。 好啊。 咁你就唔系啦。黑妹李丽霞，咁诶，同埋佢两个师妹仔。 其实应该啊，韦尔山系我嘅师姐。 真系，韦尔山 ，Hello， 佢而家同你计数喎 ，Rita。 唔系，如果咁样讲咧，嗱，唱就佢唱先过我噶啦， 即系年资就我耐啲， 但系新秀里边咧，我系第一届，佢系第二届， 咁样噶， 佢就叫我系师姐咯。 咦，系喎，系咩？即系唱歌就梗系黑妹来啦， 系啊， 系年纪都系啦。 唔好咁讲，唔好讲，我 唔紧要嘅，所谓 最紧要嘅就系 黑妹细过我噶，咁我都够胆讲啦啩， 少少啫。 好啦，咁啊，第三位咧真系师妹啦， 跟住我唔敢出声啦，而家两位前三位前辈喺度。 好啦，彭嘉丽 ，Hello， 大家好。 系啦，彭嘉丽咧亦都嚟过二千零，其实你三个都唔知嚟咗几多次。 常客嚟噶，我哋成日都嚟噶嘛。 喂，廿几年，如果你真系嚟咗三五七次咧，即系好普通嘅啫。廿几年 都唔系 Albert 个朋友啦， 摊开啦嘛，摊开计啦嘛。咁但系今次咧就好特别，从来未试过三个一齐，即系呢个 combination 啊，呢一个组合咧就叫系有咩三人组咁啊，阿妹。 唔系三人 组，我哋组女子组 啊嘛， 中年女子组 系中年，喂我唔系喎，我老年女子组啊， 系啦，去到七十几都系中年， 以为搞个老中青演唱会都好啊， 依家唔系咯， 边个办啊，边个办啊，你啊嚟，你被逼办啊， 唔系我一定系啦， 一定系， 如果老中青啊就我 系容易啲记吓，即系好似以前咩三生有幸咁三个小生啦，咁你老中青嘅好声音演唱会 系啦，等 Albert 你帮手搞， 唔使你系老手嚟噶嘛， 唔系啊，而家咧得把年纪 啊。不过咁啊，今日二千靓哥再重聚咧，就真系好开心，因为佢哋三位咧嘅风格当然唔同啦，大家都认得佢哋把声音啦。不过但系佢哋话，我哋三个一捞埋咧就好夹。好有火花嘅，喂，我哋揾啲温暖嘅火花，暖暖身先嚟， 好 唔好啊？ 好啊！ 各位朋友，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黑妹李丽霞、韦尔山 Rita 同埋彭嘉丽。有啲咩可以拉埋你哋一齐？当然都系呢个字 ，love 爱情。 多谢二千靓歌在场嘅所有朋友，今晚我哋会共度三小时嘅靓歌节目。 曾踏遍赤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心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最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习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习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习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上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着爱只管一生，磨练到老。 哇，果然咧，真系前所未见嘅配合，因为你哋三个以前好应该，我印象中冇见过你哋三个一齐唱歌嘅。咁但系咧，头先就哇，嗰啲火花咧，就系唔系砰一声嗰啲，而系好温柔咁样，慢慢闪闪闪闪，真系真系声仔好声好声音，真系。唉、哎，演唱会个名字改得好啊！吓， 星际就系我哋个义工团嚟嘅。 系啊， 咁啊，好声音咧就系因为近期吓 系啦，咁啊 太流行了。 咁你不嬲都好声音噶啦，你哋吓，佢哋而家后来流行啦，咁啊多谢佢哋参加呢个比赛， 系啊， 掀起一阵嘅高潮啦。 高潮，所以你咧今次个组合真系好难。 唔系，我中意个制字啊。制即系济世为怀嗰个制， 冇错， 唔系净系话天制嗰啲，系星制。你哋系星啦，吓，同埋做慈善嘢，济世为怀 系。系啊，今次呢个演出咧，就即系一开咗疫情开咗之后咧，因为我申请咗呢个星制义工团好耐啦。 哦， 咁我哋周时都出去做啲义工啦。咁、不如今次。真系做翻啲嘢啦， 好啊！咁其实最好啦，我唱歌。 我知道你十一月都有噶， 我都是喜欢唱歌做做这些的。 是不是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你都知道。 互相啦，其实我想了一个想了一样东西的，不知道即是好像没有试过，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歌手呢，尤其是做得耐那些呢，或者是团体啊这样，都会后面呢有很多即是慈善的活动啦。我就只是做慈善机构很多很多年。 我知道啊。 咁调转呢，即是我譬如我演唱会呢，我每一年呢我都会我没什么大声讲，不过呢就有五至六个啦，今年六个。的受惠机构， 哇！ 咁我哋可以互相交换喎，星际做我的受惠机构，然后我咧就即系你调翻转我 可 以、 啊、 做你的受惠机构，即系嗰挺啦都得噶，即系讲笑啫吓。但系呢个 good idea 唔系唔系讲笑噶，会梦想成真嘅好多嘢都。 好嘢，咁啊预祝你哋玩得开心，唱得开心，同埋即系真系最重要就系唱得好，跟住咧你开心之余咧，观众听众又开心啦。 嗯， 仲有咧就系可以造福人群。 系啦，今次我就全数系捐俾儿童癌病基金嘅。 多谢你啊，真系。 真系嘅，因为自己 系有善心嘅。 唔系啊，因为点解自己有呢啲经历咧？ 曾经系啊，系啊。 唔系曾经系紧， 又仲系紧。你好翻晒噶咯喎！ 可以咁讲啦，咁啊，最紧要其实好唔好翻冇乜所谓，最紧要个人开心就得噶啦。 系啊， 咁啊，身边有好多朋友，好似我今次啊，我 Albert 今次唔系约你打波，约你上嚟唱歌咁 啊， 呢啲唔系真系好开心啊！ 你知唔知你累死我啊？ 点解？ 我食紧饭啊，当其时 系咪啊？ 跟住咧反应 好难啊！呢个我中意， 真系哇！一刻妹华同埋魏依山同埋彭。加嚟一齊嚟二千喎，咁你諗下即係嗰啲歌咧，即係唔使我擔心啦嘛，係咪？每人都即係實在唱咗咁多年歌，亦都唱咗咁多好歌咧。咁所以咧，跟住嚟呢只歌咧，我啱啱都想問下邊個要唱啊？因為點解咧？我就喺電台嘅節目啦，喺一至五嘅節目啦，都會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问晒全世界，即是我识的啲朋友啦，即系咩界都有嘅，啲知名人士啦。喂，你哋其实咧一生中最中意边只歌啊？咁样嘅，因为每人都一定起码有一只啩，系咪？ 咁依家讲 就算佢唔系歌星，可以讲嚟呢个咧就而家北京咧佢听住噶，听因为我哋现场直播噶嘛。呢个人咧叫做任达华。 哎，华哥， 华哥，你知唔知佢最中意咩歌啦？ 我唔知。 我都唔知㗎当初。我成日都会唱好多歌俾佢听，但佢都冇噏过头。岂有此理，佢唔鍾意我啲歌主佢话。好鍾意嘅。不过呢佢更加鍾意呢就係 Danny 陈百强嗰隻。偏偏喜欢你。好啦嗰隻。不如咁啦，你都话一声嚟。由你演绎啦。佢喺北京听緊。 华哥送俾你。 哇。偏偏喜欢你。 愁水。挥不去负满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心得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已是妇女，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所以真的偏偏都喜欢你啦，是不是？多谢晒啊黑妹姐，咁啊，唔好话净系帮阿华哥唱，系帮全世界唱，因为点解咧？所有我哋嘅听众啦，全世界都有嘅。咁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我身边嗰啲好多啲朋友咧，我都会问佢嘅，即系佢唔一定系歌手嚟嘅，即系咩人都有嘅。咁咧就原来个个咧有啲歌咧，我估都估唔到佢哋中意嗰啲歌个，即系情有独钟嗰啲咁嘅歌啦。咁所以我今年咧就我话诶，五十年内最多人中意嘅或者最好听嘅五十首，呢首一定系其中一首嚟嘅。因为 Danny 陈百强啦，咁我前日又见到佢啲歌迷会啊，成班咧，佢哋都系话好中意呢只。 其实佢啲歌好难唱嘅。 系啊，难唱，但系嗰啲唔紧要嘅，难同埋易咧。最重要是个情， 是 不是你中意嘅？ 系啦，爱字， 冇错啦。即系话咧，我即系个心里边嗰种真情咧，你感觉到，咁就系好过，同埋咧佢哋会感动。多谢晒阿妹姐嘅偏偏喜欢你。咁啊，跟住落嚟，我哋要揾阿彭嘉丽，因为呢样每一次你嚟咧，我都要你唱呢一只歌嘅。 系 咁，而家有冇人打破咗呢个歌名记录嘅？ 好似有喎。 咩名啊？ 我唔知系咩名字，但系听即系有啲记者话俾我听。 系啊系啊，我话俾你，因为你而家呢个应该以前都好难打破噶，以前唔兴噶嘛，我哋永远都系随想曲三个字咯。 系 啊，仲要再短啲信咁一个字嘅啫。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你呢个咧系十七个字，系咪啊？韦医生，你数紧我头先。 系啊，所以我 咁长嘅咩？ 所以我其实旧年咧，我 歌名 系啊， 十七个字。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啊嘛？哇！ 咁我旧年咧做咗。一首咧系即系回应翻啦，都系十七个字嘅新歌嚟，新歌嚟，第二首歌。 讲个名嚟听下先。 嗰只叫做《是不是这样的痛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 哇，好似仲多咗个字。 一样十七个， 都系十七个。 系啊， 哇！一阵间要研究下呢只歌个感觉。不过而家咧，今晚啱唔啱你啊？个 mood 是不是这样的二千靓歌再重聚的夜晚？加多几个字俾你 好啊， 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们。各位朋友，彭嘉丽。 夜幕下有一个人伴我与钢琴外坐，静静地独奏起那年跟他最爱听的歌。落寞落魄的眼神在诉说那些往事，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记挂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葬，怎么总要我绝望，谁又令我心里泪难干、哦哦、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葬，怎么总要我绝望，谁又令我心 夜幕下有一个人伴我与歌琴合作，淡淡地说起那年跟他唱过小风波，极度自我的眼神又跌进记忆里面，原来离别他以后今宵你自会这般记挂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葬，怎么总要我绝望，谁又令我心想起我，过去每晚里都将我淡忘，究竟一生中眼泪为谁埋葬，怎么总要我绝望，谁又令我心里如此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感激我呢？为什么要感激我呢？因为我带了彭嘉丽上来唱这一首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一首经典歌啦。第一个钟原来呢这个晚上很快就过了半个钟头。喂，不要紧，还有两个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在重聚。等跟大家，我们是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 Albert Lau， 还有 Vince 和阿坚哥在这里为你演奏，一阵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二至三在北京举行，市内主要道路、地标建筑附近完成相关景观布置，包括雕塑、花坛和宣传标语等。而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新闻中心今日开始试运行，听日至星期三正式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七十人代表团，听日前往北京出席论坛。区议会选举提名期星期二展开，民建联表示预计超过100人参选，包括全部44个直选选区。听日将公布参选人名单，民主党将派出6人参选，会去信联络三会成员争取提名。另外，民协会有2人出选，经民联亦有社区干事公布参选决定。社区组织协会建议特首在新一份施政报告关注贫穷儿童课外学习及潜能发展的需要，调高多项支援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津贴。社协表示2022年全港有超过22万名儿童生活在住户入息中位数一半以下的贫穷家庭，其中大约53000名18岁以下儿童领取综援。香港儿童贫穷比率达到 23.8%。社協今年8月調查約60%受訪貧窮兒童，暑假期間沒有暑期活動。社協建議大幅提升全方位學習津貼、學生活動支援津貼，為貧窮學童提供較高額的學生津貼，提高職津中的兒童津貼等。中国民政部最新公布，去年全年大约有683万对人士依法办理结婚登记，整体数字较2021年下降多于一成。不过部分年龄层的结婚比率上升，去年25至29岁人群占结婚人口37%，较2021年提升近2个百分点。外界指整体较低的结婚人数可能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进而对人口增长和劳动力供给产生了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 听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及星期四雨势较为频密。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邓子峰，由2022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降低到60岁。只要你是香港居民，又在嚟紧3个月内满60岁，就可以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享用优惠。记得申请啊！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电影《霸王别姬》面世30周年，出品公司为影片制作 4K 数码修复，仲授权香港电影资料馆早前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办香港首映， 同场更加展示多张海外版的原装海报，每一张都展示出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包括张国荣、巩俐、张丰毅等不同角度的面貌。 这一批非常珍贵来自世界各地的《霸王别姬》电影海报现在就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展出。 我们都要讲一讲海报其实在哪里来的，就是我们跟电影公司联络，它是保存了一些《霸王别姬》当年在海外放映时候的一些海报。部分海报呢是有一个人那么高的，有1.5米那么高的。今次展示海报呢有10张，但是呢他们都是分别来自韩国、美国、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法国，还要是康城版本来的。与此同时呢，除了看到这些这么罕有的海报之外呢，其实我们门外呢都会连着一些张国荣和梅艳芳的一些剧照，其实可以给大家在到时来到的时候呢打下卡啊，怀缅下他们的杰出的电影作品。 唔该晒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陈彩玉。 由而家去到12月30号，香港电影资料馆一楼大堂， 修复贵宝《霸王别姬》海报展。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你记得吗？ 我的心头有恨，是你不断疏远。 香港电台制作广播剧，其中改编自小说《云上云上》的广播剧，主题曲就是由哥哥张国荣所唱。不知呢首《情到浓时》有没有勾起你追听广播剧的回忆？ 我欲无声消失晚风里。 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看夕阳照浪涛，远山大笑，和你挽手走去岸边那里，柔软冷风吹送，令你靠近我，天边群鸟 小事情里你问谁交夕阳暗中告退谁教你的欢笑令他伴醉何况你的欢笑令我更温暖这样唯有夕阳沉去你问何以浪潮暗中告退唯有远山苍劲暂稳那里唯有决心相爱绝对无改变正是如今一对爱侣 节目开始的时候三位嘉宾呢一路笑一路唱一路唱了一些很 romantic 的歌多数都是讲爱的所以呢刚才这首歌叫做似水沉醉都是讲即是我觉得很浪漫的即是一对夫妇啦他们呢就不是年轻的了即好像我们这样即是大家与另外一半都是即大家一起度过了很多很多年去到尾的时候呢没什么特别事做的行下海滩这样或者是睡下晏觉睡下晏觉的时候呢那个男的呢就即是说我成日都是望着你睡觉的同埋呢我有时呢就喜欢学下你那些小动作的是不是即好像很幼稚但是其实刚刚调转是不是即是如果你年老呢都能够可以这样呢 就真的好好。 是啦好好啦。 是啊真的很 sweet 啦。 是啊这一种是即其中一种很浪漫的事情。是爱。是爱都是由爱开始啦。所以似水沉醉呢就将大家带到9点40分。咁9点8呢即是死啦剩返四个字真係唔抵啦无端端冇咗10分钟。不过要嘅因为世界大事发生咗好多好急好急速。越急速呢我哋就越拖返慢佢好唔好 好。 不过呢有时候啲歌呢你冇得拖慢拖都拖唔到。喂医生喂吊埋帽啦企起定起身添啦。因为只歌呢就係讲摇来摇去摆来摆去。这一只呢原本是50年代的歌不过现在呢魏以山话有2000年。 When marimba rhythm starts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the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sway with me. 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like a weed, if I can hear the sounds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Sway me now. Sway me, round me, roll me, touch me, thrill me, roll me, baby, with me.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hear the sounds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Make me thrill as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哇！一路摇摆，一路sway sway 来 sway 去咁样，都要跟住节拍咧。呢、這个当然就开正嘅魏以山嗰份啦，系啦。你由细 sway 到大噶啦，细细个跟住爹哋吓，音乐大师嚟啊嘛，你爹哋系。咁已經好多節奏喺屋企出現，係咪啊？ 係由細到大都 由細到大啦。咁啊，呢只五十年代 Dean Martin 嘅歌，咁後來不過而家我諗你都聽唔到啦，太老啦。你爹哋就啱，我諗你聽 Michael Bublé 係咪咧？ 啊，仲有一個嘅咩 Pussycat 係咪？好多嘅， 係好多 version 嘅， 全世界都翻唱嘅，因為呢已經成為咗 行街嚟都好少有唱過， 都有舊年翻唱咗， 係 啊， 中文版、 中文添啊，國語添啊，哇！你話呢啲歌幾犀利啦嚇，即係五十年代流行到而家，即係。七十几年，唔系讲得笑，真系好似 好彩我未有， 即未出世啫， 未出世，未出世。 不过咁样啊，呢个 sway 咧令我谂起一次我同阿黑妹啦，佢打高尔夫球。咁啊，阿 Rita 你阿魏以生你打唔打高尔夫球噶？ 以前有玩过， 唔好玩，唔好玩，因为点解咧？你 sway 得咁好咧，喺打高尔夫球啱啱相反，死梗啊，死梗啊，死梗啊！即系我哋有一个 term 咧，即系如果大家教练教你咧，咩叫喂唔好 sway 唔好 sway 啊？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你本身咧就个马步同埋嗰个桩咧要嗰两只脚要好定嘅，即系上身喐就得啦，上身转，但系下身咧就唔好唔系又左又右，又左又右咁样咧就叫 sway 啦。 但系 swing 系嘛？ 一 swing 系啦，嗰个就 swing 就得喺上身，连只手啊，连条腰啊咁样，但系个脚咧都要跟，不过未 swing 之前咧只。两只脚就唔好 sway 啊，黑妹可 系啦， 系咪啊？ 阿生唔得噶，生 佢 sway 得太厉害。 哇！你睇下佢 喐得就系咪喐身喐势系唔得嘅，喐得太厉害啦。 咦？咁啱我，我咁 啱啊！你好定嘅， 系咯？ 睇你唔吹，你好定， 好定噶。 样好似喺 disco， 哇！喺飞来飞去嗰啲嚟嘅。黑妹就好定啊，因为咧即系重心好啊嘛，系咪啊？ 稳阵啊， 系稳阵啊嘛， 装好啊， 你想拱佢都拱唔甩啊，啊咁所以咧，佢都啱打嘅。喂阿妹姐，我唱翻只歌，即系谂翻下以前咧，我哋周围玩啊吓，即系嗰啲，即系不过呢个运动咧就真系好介绍嘅，因为阿妹练得肥妈都去学，系咪啊？你谂下几难咧？几难会可以 convince 到佢吓？劝服佢可以玩一种运动一种啫，除咗煮餸之外， 系啊，佢真系唔玩嘅。 乜嘢都唔玩嘅，喐都唔喐嘅。 佢淨係玩呢樣啫，依家係啊， 慢慢嚟，慢慢嚟。好，呢只歌叫《仍然記得嗰一次》咧。 哇！呢 Albert 一唱呢啲歌真係～殺死人！ 唔係啊，我唔係講歌啊，我講嗰次咧帶住你去打咧，打得好好啊，打到你， yes, 我哋贏啊， 贏埋人哋添啊！你佢自己都喺度開心到傻咗，一路講講咗成晚啊，因為佢一生人咧打波未贏過人， 就係跟住佢，佢帶住我， 仍然記得嗰一次，嗰記得啊，因為揾啲男聲嚟調劑一下先嚇。因为 Vince 揾紧我个 key 啊，吓，系啊，吓，系啊，系呢首啦，系啦，黄沾作词啊，杜丽莎原唱。仍然记得嗰一次风里相依，仍然系一想起人就向往神驰。无见你竟已些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总会一日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 仿佛不失当初意义。仍然记得嗰一次写过一首诗，诗篇上每个字洋溢了我情意。无见你经已些年不再心痴，缘何在我心中仍旧记这诗意。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总会一日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爱意。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是旧事总会一日记起你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意义。句句的说话，你种种真心意，仿佛不失当初爱意。 一首杜丽莎的歌，喂，医生，杜丽莎特登 个出唱，阿 Lam 写 写俾佢嘅，写俾佢嘅， 系 啊，阿 Lam 嚟作曲。咁就 但佢都有唱過㗎，係咪？佢都有 邊個啊？ 阿 Lam 咯， 阿 Lam 即係佢寫嗰啲歌，佢全部唱翻曬㗎，即係後來咯。 係咯，我記得後 來佢送好多歌俾人哋㗎，咁、但係佢 送俾我喎、 啊。係咩？你出聲啊嘛！你同佢真係好深厚感情㗎喎，真係好細個已經。 係啊，好細個已經識佢。 係啦， 嗰時我好記得我參加 TVB 一個唱歌比賽，嗰陣時得十幾歲嘅，14歲，佢做評判嗰次。 哦、是啊，少年好声音那个 是不是十几岁叫少年 当然是啦、啊嗯啊哦、你唱什么歌啊记不记得唱什么歌 我记得 你唱英文啦、 啊、我唱 Barbara Streisand 的 My Heart Belongs to Me 哇、这只没得定是没得定那啱晒啦，你醒目啊，因为 Lam 佢鬼佬长嚟噶嘛，佢中意英文歌噶嘛。咁anyway 啊，呢只歌咧就叫做仍然记得，叫我改一次啦，就系、是、你啊 Teresa 系你个唐家姐啦。咁佢、第一次唱广东歌嘅时候咧，佢就拣咗呢一首。啊，仲有就是、天光天黑记住你啊，同埋佢第一只应该系 Sukiyaki 嘅中文版。嗯啊！林振强写 眉头不再猛皱， 系啊，好得意嘅嗰扎歌，全部我都好喜欢嘅 吓。系 Teresa 啲歌好好听， 系噶。 佢咧嗱，佢好得意嘅，佢啲广东话咧好正 嘅。你即系韦玉山样啫嘛？你知唔知佢头先咧唱广东歌咧，佢都系好努力噶啦，全部拼音嘅。 系啊，反而而家嘅人唱歌咧，好似。好似外國人喎，唱得啲咬字， 係啊，係本地人嚟嘅喎，係好奇怪嘅，係啊，因為有唔知點解嘅，可能會有一啲歌手咧，即係新一派嘅歌手咧，即係一路落嚟呢十幾年咧，就佢哋唔知係特登定係有心定無意咧，佢哋唱得唔係好啱，即係我哋廣東人嗰啲。地道 唔系我唔知点解佢哋会咁噶，包括我个女在内啦。 系 佢哋好似好惊人哋听到，即系佢哋讲紧啲乜。 你个女咧就咁啊，因为佢哋系嚟过啦，我听到好清楚啦。咁佢就系学咗啲鬼妹同埋啲黑人唱歌，即系嗰啲 R&B 嗰啲声咧， 个 feel 系特登唔系好字正腔圆嘅。 咁所以变咗佢中文都系咁咯，可能。 但系讲嘢，佢有时同我讲话，你讲咩？讲多次冇嘢咯。 哦， 冇嘢咯，就咁。 系啦，系啦，啱啊，啱啊，系啊。而家新一代嗰啲咧，尤其你个女嗰啲鬼妹仔咧， 而家十几岁嗰啲仲劲。我今日有对学生咪去练歌嘅时候咧，咁佢哋两个系唔擘大个，佢哋真系咁样讲嘢。咁我问佢哋点解你哋讲嘢咁？我惊俾人听到，佢真系咁样讲我。 讲暗语啊，可以做间谍啊，啱晒。 或者讲是非嘅，系啊。 系啦，喂，彭哥， 朱月想 听我讲咩啊？ 听唔到， 我知咧， 我知啦。佢话咧，彭嘉丽咧就嚟紧会唱《Big Big World》。 你哋两，我可以我同佢有一个共通点，可以秘密通话。佢睇到我小些微喐动嘅嘴型，啊，即系 lip sync 啊。不过呢种 lip sync 系最新嘅，系冇嘴型睇，但系都知道。 我哋都学啦，学妹。 系啊，嚟啊，我真系唱住。 各位小朋友大朋友都千祈唔好学啊！唱歌系要做晒口型出嚟嘅。各位朋友，彭嘉丽《Big Big World》。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with me, but I do do.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ght.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Outside.It's now raining and tears are falling from my eyes. Why did it have to happen? Why did it all have to end?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have your arms around me, warm like fire. But when I open my eyes, you're gone.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feel like I will miss you much. The world is so big.Big Big World 有啲感觉嘅，因为而家咧呢一几日啦，呢一排啦，一扭开电视机睇新闻嘅，我日都睇噶嘛， 嗯， 就系战火连天啦，吓，因为啲即系唔舒服嘅，因为我哋生喺香港咧，好好幸运啊，即系而家周围都即系烽烟四起啦，呢个系真系现今嘅 Big Big World 嚟嘅，吓，唔系即系话讲下以前战乱好咩，唔系以前啊，而家正在发生紧，亦都将会继续 明日后日可能呢越来越多人在战火中呢是即是消失。我觉得是。 不想看到的东西。 是啊。为什么黑妹啊，即是有什么感觉，怎么做呢，做啲咩好咧？即系冇办法，我哋控制唔到。 控制唔到， 我哋又唔可以打电话俾佢，就喂唔好打啦咁样。 系啊，我哋真系讲唔到。我哋唯一，我哋睇到又唔开心。 系啦，不如咁咧，我哋系唯一可以香港呢个福地吓、安全地咧，做到系做，即系做啲善事。咁所以我好欣赏你呢个星际义工团，系咪啊？ 多谢。 叫义工团，其实系有几多人一齐嘅组织嘅，即系除咗你做 五个 人一齐。 系啊。 识唔识啊？我哋 你识嘅， 系啊， 汉阳啦， 哦， 谭家全啦 ，OK， 老虎啦 ，OK， 李林恩，我五个， 哦，有意思，有意思啊，五个人加埋真系一定好够力量、啊，其实你一个已经杀晒噶啦， 唔系，你一定要集体嘅、嗯，一个人嘅力量 唔够。我讲你嘅身形，即系、啊、 我瘦咗20磅啦， 系啊，我就系、是、我不停咧，我见亲你都刺激你，其实 阿 Vincent 一见到我， 喂。其实是鼓励紧你啊嘛，我够识你啦，你喺肥十磅嗰阵，系啊，真系佢而家健康咗好多，戒咗好多以前嗰啲 坏习惯。 坏习 惯。佢嗰20磅、10磅俾咗我噶。 吓、啊？ 你仲有啲分咗嚟我度。 哦，原来有呢啲招数噶。哦，原来如此，原来可以俾人嘅。 俾。 好啊，如果系发明咗呢啲咁样嘅即系绝技咧， 佢成日请我哋食饭，咪俾咗我哋咯。 系、啊，佢自己又坐喺度，你食啦，你食夹埋俾你食嗰啲。 系啊，头先真系系。 自己唔系好食，佢真系几忍得噶啦，而家都算系啊。咁啊，好啊，即系食得是福吓，就是、唱得也是福， 开心。 再做到一啲即系制吓星际为怀嘅事情咧，更加系有 福氣。其实我跟阿 Albert 学习嘅啫。 哇，你咁样讲又学习，你学习啊嗱，学习下做 DJ。你而家唔该你喺5秒钟之内讲嘢，讲完嘢就嘟啦，快啲讲，快啲讲。 讲咩好咧？我爱你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我本想跟你淡然退，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退，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相看却不语，我知道全为舍不得你，这一刻跟你默然对，谁又知心里淌泪，你问我怎么不语，我说因太累，这本非真心意，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无奈消失似露水，相处每一世都痴痴醉，谁又会舍得你， 求求你，难忍心里的泪，无缘往昔的欢笑与往昔美丽，留在你心深处。明白我愿能完全属你，无奈身不自主，不必再管我转身去，纵是舍不得你，不必再管我转身去，纵是舍不得你。 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第二个小时啦，时间系10:09到啦。我系 Albert Long 欧瑞强，仲有 Vince 同埋阿坚哥，但系今日开心啦，因为仲有三位嘅特别嘉宾。大家头先听咗一小时咧，我哋喺度唱咗好多大家喜欢嘅歌啦，系咪啊？仲有咧就系头先咧，我特登诶唱呢一只即系弹吉他嘅无奈啦，啊。特别咧就将呢啲歌民歌化嘅，即系将佢本来好 grand 嘅，哇喺大乐队啊，因为我见亲你哋咧都系啲大乐队啊，喺呢啲大台啊嗰度唱啦。咁其实呢一啲 feel 咧，我又觉得好得意嘅，特登系将一啲即系好流行嗰啲歌咧，本来大乐队嘅歌咧，用个吉他去弹咗，搵个隔篱个小朋友吹下嗰啲 recorder 吓，即系头先嗰啲碟咧叫做 recorder， 系专系喺学校先， 系啊学校， 学校嘅系啦，咁样嘅 feel 又好特别嘅， 好另类咯， 系特系啊，就系即系想佢好似家庭式啲。咁樣，然後咧就温暖啲啦。 其實呢啲歌而家，譬如你真係即係好多人中意聽 Hi-Fi 咧，喺 Hi-Fi 度聽，簡簡單單好舒服。 佢哋 Hi-Fi 發燒友咧就一定要指明係咁添。 你講係 unplug 嚟噶嘛？係 啊， 你一個 你越係啦係啦，因為你越細膩嗰啲好細膩嗰啲嘢咧，如果你好大對樂隊咧，哇！即係搶曬佢。 佢哋中意聽連你嗰啲吉他嗰啲紙笛嗰啲聲， 你聽到 真係叫 Hi-Fi 啲。 冇錯啦，最好咧你一個唔覺意撞到張台，噹一聲啊！我記得佢咧第幾。段第幾個巴咧就撞咗一下嘅，千祈唔好洗咗佢喎，唔好 NG 喎，咁啊，即係好似頭先咁樣一次過 take one 咁樣咧，佢哋好中意嘅，咁我自己都中意嚇，因為好自然啊，同埋好 自然， 好真心自我，係好真實。 我問你，如果你想象下嘅個鼻哥人打咗個黑字，你收唔收貨先？ 如果佢哋中意，咪照收貨咯。 都幾得意喎，其實都。 哇！呢個你以為二三回事啊？呢啲係世界第一次啊！ 我想問下你哋， 表演打黑字， 我哋你喺個台度唱歌，有冇發生啲小插曲咧？ 大 即系听咁呢个 小插曲、大插曲都有啦， 吓 俾人插到晕嗰啲有冇啊？你哋系咪啊？ 唔系，我讲唔好嗰啲啦，唔好讲嗰啲，即系喺个台度突然间自己嘅身体里边有啲嘢。 譬如打黑黐咧，就最大件事嘅，即系好痕个鼻咧，你有时真系忍唔到嘅。 我又未试过， 我 试过 一唱咗咁几十年，试过一次，唔知点解嘅，好似冇即 系 照计。 有冇放烟？ 唱下个系唱紧嘅，系咪？ 唱紧啊，就系唱紧打黑黐咯。咁但係呢唔知有啲咩有啲人可能係放煙或者有啲咩人刺激到但係呢我從來未試過嘅。 我淨係試過放煙呢喉嚨乾晒。 喔係呀嗱。 呢、這個正常 的。呢、這個我前日都喺度講。以前呢我都唔知嘅。我就係試過呢嚟到 rehearsal, 譬如我個人演唱會啦。唱三個鐘頭，但之前三個鐘頭已經喺度唱咗三個鐘，唱咗六個鐘。 哇！你吸咗好多煙啊！ 一開頭嗰三個鐘全部喺度放煙機喎，點解放呢？因為嗰啲燈咧要 靚啊嘛， 即係佢試啊嘛。咁但係咧試完之後佢又唔記得熄啊！你知唔知啊？哇！有佢咁靚啦，好似好浪漫咁啊！但係其實就好傷嘅， 佢 又好乾嘅， 即放即封喉啊！我 係啊， 封喉冇曬口水啊！ 所以咧就真係你哋就明啦，大家都明啦，千祈唔好喺 rehearsal 嘅時候啦 晚咁放，即係如果真嘅時候冇辦法啦，幾分鐘啫。 我哋以前拍劇仲慘啊， 係啊， 放煙咧唔係用煙機嘅，攞啲香啊，真係拜神嘅香啊，擺個桶度燒，然之後潑過嚟。 哎呀， 梗係啦，尤其是喺外景啊嘛，外景邊度有煙機啊？啊，電掣都冇噶嘛，咁啊全 倒啲水落去， 全部真係尤其是啲武俠片嗰啲喺啲森林嗰度咧， 嗰啲仲慘，連隻眼都流埋眼水。 係㗎，又要頂住喎，係咪啊？真係， 有冇試過喉嚨痕咧？ 梗有啦，點會？ 咁啊點啊你？ 我試過一次，哇！就係貪衰，貪食。 哦，食咩啊？ 花生。 哎呀！ 黐住咗個喉嚨， 黐住個喉嚨。嗯。肚痛你點算咧？ 咁咪對唔住，唔好意思，我真係要去洗手間咯，咪唯有係咁咯。咁你急啊！ 我又未見過喎，呢啲唱唱家，但係各位。唔好意思，我去洗手间先走咗去。哇，呢个真系劲喎！ 如果真系有，我会咁样做咯。方便 唔系嗱，嗰阵时我唱走廊啫，嗰阵时我唱走廊，我记得两样嘢就系一个就系咳到咧，嗰粒花生食完之后咧上台，咁啊跟住 棘住 啦，唔系一唱嗌歌嗰时，哇即刻嚟啊！ 哦，成粒花生飞出去， 飞出嚟就咳到唱唔到啊！哇，肚痛都仲可以， 咁放屁咧？ 好放屁嘅， 有事唔系有事，你个歌系要用。 除非你喂 Rita， 即系魏先生，你其实嗰个咁劲嘅之响咧，除非真系响得好犀利先入到咪嚟。 我真系前几日有个学生系咁啊嘛，佢突然间我吹一吹去厕所翻嚟嘅，不好意思啊，老师咩事啊？我啱啱放咗个屁。 快啲散水，快啲散水咁样系。 咁啊，嗰阵时走廊就好啲啦，我一肚痛咧死啦。点算咧？唔好啦，叫乐队即刻唱一首歌，咁啊走咗去洗手间。 嗰嘢当 唔系嗰啲小 break 咯，即系几多少几多。 不过最多就系突然间即系 blank 咗，即系所谓发台湾，就冇白晒。 记歌词， 冇错啦，个歌词唔记得咁点啦吓。隔篱 都系拉咯。其实我最近成日都是这样。因为即真的我发觉呢是即中完 COVID 之后呢、哦、是真的有一点差一点的真的。 不出奇即以前那些熟到烂的歌呢先至会中的。 我最近就是因为即回内地做 show 的时候、嗯、我从来没试过甩即之前可能甩一个字或者两个字的。我从来没试过是一成半句即是掠晒咁样咯，即呢个真系我觉得系中完之后咯，因为我都系中咗几个月啫嘛。 哦，系 啊，你同我一齐嘅， 系啊，我哋差唔多同时间，你 先 我一日咯， 系咯，就一日咯，就 咁啊，即系呼吁大家，你快啲去再打针啦，因为超过半年又要打啦，而家医生话 系 咁啊， 有啲 有感冒嘅又要打啦。 我有朋友打咗，咪一样系中一样， 我都打咗四针噶， 唔系打咗唔系一定唔中，不过中咧就会轻。症啊，即系咁嘅意思，即系好快会好翻啦，啊，同埋唔会即系严重到好紧要咁咯，吓，咁啊，啱啱系我啱睇到即系访问呢啲专家啊，我如果你超过半年之后咧，又因为咧今个冬天咧，佢话咧又会嚟啦，即系会变高峰。即係又會 come back 嘅。其實而家已經有好多人病緊咯，我 好多，即係一個感冒一個 covid 都仲。 係啊， 今次病嗰啲個個都好長時間喎。 啊，係啊， 成個幾兩個禮拜喎。 同埋有啲病咗，而家冇驗到又當冇事 啦。阿妹姐，咁啊，不如體驗一下，究竟你話你喺走廊唱就會喉嚨會好痕啦，又想咳啦。在二千靓歌再重聚，而家 live 紧，成只歌唱晒佢，唔好咳，唔好打乞嗤，睇下得唔得？ 梗系紧 要噶，你打乞嗤，你咳实会有人帮你即刻顶上。 有两个喺度顶住。 但系咁，有啲嘢要一路咁样，好似玩游戏咁打击紧你，因为要落住雨唱，会淋湿身嘅。 哇！ 仲要咧勾起你嘅少年时代嗰啲拍拖往事，问你死未啊？即系要打击你。等你回想起当年甩拖啊、失恋啊，小凤姐话斋情比雨丝啊。 回忆那天，在雨中你哭过多少遍，诚心悔改，但我心碎没法还原。我相信是缘分，逝去的爱不要它改变。 为你挥挥手，一声珍重再见。情如诗，风似箭，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千面情比雨丝，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情比雨丝，顾嘉辉作曲，郑国江填词。形容落雨咧就真系犀利，几个字啫。情如丝，风似剪。情如丝就对翻情难舍，风似剪对翻意难断。哇，真系真系大师，真系大师。跟住仲有咧就系、是、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缠绵啊！呢、這个缠绵真系叻，系嘛？即系如果冇缠绵嗰个字咧，就净系得哀怨啊！即系喊晒口咁样嘅。但系其实咧，一缠绵两个字啫，加翻上去咁，所以咧讲啲即系以前我哋呢啲歌啦，嗬， 啲词真系系好靓。 好突然间，你净系就咁样唱就哇，嗰啲味道就嚟晒，我即刻个景就 喺 度出现 喺晒度， 喺度落紧雨。如果讲落雨咧。即系有两个我好有信心嘅，一个郑国江老师、 嗯、 一个就系林振强、 嗯。 林振强咧，就写咩都好似好掂噶，好中意佢啲词 嘅，真系好中意。 咁啊，彭嘉丽就又有另外一只原唱歌啦，叫做《昨天今天下雨天》。哇，佢又系讲落雨嘅心境。 好荣幸唱到林振强嘅词。 系啊，不如我哋细细欣赏彭嘉丽。 下雨天小雨点，有一天轻抚你面，你那天开始牵我两手。十七岁那天多开心，很少挂念，说也许恋爱是时候。在雨中轻倚你肩，你说想天天见面，你说想天边海角与我走。但那天的雨点跟当天都不再现，我有哭当你别离后。当飘到不可以送走，若飘去如何不舍都要放手，即使有泪流亦学习承受。这天飘飘雨点，在这般的亲我面，只不知当天相隔已久。仍我心懂多了点，知必须经考验，笑与哭早注定时候。在雨中仿佛见到母亲的亲切面，也见到当天的你与我走，亦见到许多昨天，许多东西使我念，我半泣的笑着怀旧。当飘到不可以送走，若飘去如何不舍都要放手，即使有泪流亦学习承受。 歌名叫做《昨天今天下雨天》。七岁的时候通街走，落雨之嘛，跟住十七岁的时候 拍拖了， 拍拖啦，好浪漫添，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好挂念一个人，因为出边落住雨。林振强嘅歌词《昨天、今天、下雨天》，当然原唱者系 Angela 彭嘉莉。边时我哋有只英文歌，我同魏医生一齐怀旧，由猫王开始，跟住仲有好几位嘅。直至到好多人都好鍾意翻唱呢隻英文嘅情歌，叫做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Take my whole life too.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So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表示，为期三日的海滨夜缤纷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气氛相当热闹。湾仔海滨首次举行的电影放映及城市漫游活动，有别于夜市形式，获得市民正面评价，估计整个周末吸引超过1000人参加。发展局在社交网站说，不少参加者到旁边举行的海滨艺游坊活动，两项活动相辅相成，认为多元化的夜缤纷活动有助吸引不同兴趣的人士参与。当局说，湾仔海滨艺游坊及坚尼地城卑路乍湾坚龙夜市吸引不少首次到访的市民，亦有部分是回头客。坚龙夜市以环保为主题，超过一半摊档与首轮不同。湾仔海滨艺游坊亦都在台风后重新搭建档摊，重新搭建档摊时稍微调整位置以增加空间，并且加入新档摊和装置。海关是一名经机场抵港51岁外籍男子的机舱电动轮椅内检获11公斤市值大约120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海关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将他拘捕。今次是近年首宗航空旅客利用轮椅藏毒的案件。海关表示，被捕男子由圣马丁经法国巴黎抵港，他的两个机舱行李其中一个是电动轮椅，经 X 光检查，官员认为有可疑，进一步检查发现在坐垫及椅背均有重新缝合的痕迹，其后在夹层发现11公斤怀疑可卡因。市建局行政总监魏志成表示，红磡焕然易居第三座首置项目，直至昨日收到大约2270份申请表，超额大约 7.7 倍。申请者以40岁或以下的青年为主，占申请总数近九成。他说，考虑到经济及楼市环境，加上按揭利率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今次市民对首置的反应未及当年焕然易居推出第一及第二座时热烈，属预料之内。 魏志成在网志又说，从两次首次项目的数据反映，首次概念对单身青年以至年轻家庭来到港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够配合政府协助部分青年上车的目标。他透露，申请期结束之后，市建局会进一步分析相关数据，让市建局的首次项目单位更配合不同家庭组别的住屋需要。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俄罗斯电视节目采访，强调俄罗斯和中国不会组建某种军事政治联盟。他说，组建这种联盟的正是美国，而且美方还在迫使盟友恶化与俄罗斯及中国的关系。对于美国国会任命的跨党派战略态势委员会近期发表报告，提到美国及盟友必须为与中国、俄罗斯同时开战做准备。普京认为美方委员会的建议是一派胡言。普京说，想要和平就要为战争作准备，但如果核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将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他认为头脑正常的人不应该或者不会有这种想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明日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星期三及星期四雨势较为频密。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ee 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ee 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秋天是去行山亲近大自然的好时间，放假上山散心都是不少打工仔的选择。话时话，其实乜嘢是港式行山文化呢？行山书作家钟心宇就有以下的见解。 香港有一个好独特的地质啦，同埋气候。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候行山咧，同市区都好接近嘅。所以我觉得香港嘅港式行山咧，其实系好多元化啦，亦都融合咗好多人文嘅元素。所以喺今次分享咧，我哋都会讲好多我哋喺行山上面嘅遭遇，譬如同啲村民打交道啊，认识到一啲农夫等等，都系一啲好有趣嘅写作经历。 Natalie 将会在10月29号联同另一位作家杨乐涛出席讲座《山野漫游》，寻访港式行山文化。届时他们会在大埔公共图书馆推广活动室分享行山心得，当中亦都把握机会教大家行山的时候要学识爱护环境。 我哋会提出一个无痕山林嘅概念啦，等大家都知道行山嘅时候点样可以尽量减低自己对环境嘅影响。其实港式行山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咧，就系爱护环境，因为香港嘅山野其实好多时候人头涌涌啦，咁所以如果我哋每个人都抌一嚿垃圾咧，就会令到成个山都充满住垃圾，咁所以我哋系特别需要注意我哋每个人对环境造成嘅一啲伤害同埋影响。关于环保的行山 tips 咧，其中一个就是预先规划好你的路线同埋带嘅装备，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发现行山嘅人士咧都唔系专登抌啲垃圾嘅，只要你一开始带备嘅时候咧都冇咁多即弃嘅包装同埋不可以降解嘅垃圾，已经可以保护到我哋嘅环境。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思い立つ春の日、一人 vì bố hát chi nở yêu lưu ưu ê âm ưu ý tê a lưu khó ni chín ta hô siêu ca dô ê tê ô mô hít ta dù na dù nô hi一人ぼっちの夜幸せは雲の上に幸せは空の上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たつ秋の日ひとりぼっちの夜悲しみは星の影に悲しみは月の影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一人ぼっちの夜一人ぼっちの夜 吹口哨咧就真系要咁啱夹到个嘴型先得嘅，系啱唔啱嘴型啊？系啱咁就可以吹噶啦。因为如果一唔啱嘴型咧，就成世都吹唔到嘅，吹来吹去都吹唔到嘅。尤其是啲高音啦吓，咁啊，我即系感谢即系上天咧吓，系为人类发明咗一种好独特嘅乐器，叫做口哨。啊，第一咧好犀利嘅，吹咩音都得。你谂到个脑谂到咩音咧，佢就吹到出嚟，好奇怪，唔知点解。第二咧就系唔使钱嘅。啊！亦都唔使揾老師嘅，哇！你話真係幾好嘅呢一種樂器，係咪？仲可以咧有用嘅噃，學咗嚟咧，除咗吹只歌之外咧，仲可以撩下女仔啊咁樣咯，係咪？以前嗰啲飛仔好興嘅，係 啊，我哋以前唔識吹口哨嘅時候咧，嗰啲粵語唱片係 feel fit 嘅，係啊，嗰啲 feel fit 嗰啲就即係又要撳住，又另外一種噶啦，即係好難嘅嗰啲係，即係好似嗰啲足球教練咧 fit 咁樣就叫嗰啲球員喂打快啲，即係嗰啲咧，咁呢啲好複雜嘅嗰啲口哨，但係我而家就咁呢啲咧就要嚟唱歌咯，係咪啊？咁所以几轻松愉快，咁啊唔使买乐器啦，又唔使学，又唔使夹，真系几好咧！好，我哋一路吹住轻松嘅口哨，一路听翻啲轻松嘅歌先。好，我揭，哇！喺当年嘅十大中文金曲，梗有呢只啦吓。虽然系日本歌改编，不过咧，我哋香港自行明日话。今天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黑妹李丽霞，哇！你嘅首本名曲之一啊，以前系唱好多，系喺酒楼嗰度。 真的好多 好多，最 hit 嗰阵系嘛？ 一晚唱七次， 唔出奇啊！ 无论有几多。 便知，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天，再有一天，仲有几个十年？愿望系做个预算，梦幻系自我去编，无谓去揾个道理把你欺骗。命里系注定从前，梦境系一片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迎面有几多变迁？谁知道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亮前，实在是话变就变，雨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谁知道边一个先？这里高山，那里沧海，在那天边亮点，实在是话变就变，如伏在乐趣前面，前面有千变万化，不会睇见。命里是注定从前，梦境是一片污言，唯有我永远面对目前。明日话今天，昨天亦提到，想到旧年，更多挑战。 今天有更多挑战，阿妹姐唱歌来讲，即系挑战当食生菜啦，又晚晚都食几盘生菜。 依家唔得咧，我好想好想以前咁咯。 啊，以前真系系喺走廊嗰度一晚可以唱一只歌七次， 系啊， 系啊，咁啊，你即系话好受欢迎先至系咁啦。 嗰只歌。 隻歌同埋咧，佢亦都會接受。喂，黑妹，你再唱啊！你唱得好啊嘛，即係咁樣嘅意思咯。 係啊， 係咪啊？如果唔係話哇，又係你啊，咁即係咁就唔得噶啦。 一首歌唱七次就跑七個場。 係啦，有跑場， 犀利。 佢嗰陣好興跑場噶啦，佢哋 好叻噶真係，我未試過咁啊，可以跑七個場哇！ 咁頭先咧就亦都多謝咧，即係阿魏醫生咧，係一路和音和住，呢啲係天生嘅。 天生 系啦，唔使夹嘅，咁啊，即系佢哋喺音乐世家长大嗰啲人， 冇错， 系嘛，即系你咩歌咧都系挑战，冇啊，咩挑战啊，即系咁咯， 好正。 不过你哋三个咧就真系好 三个都唔同类型嘅， 唔同类型又本身就即系你头先讲笑就老中青咁样啦， 系啦， 我唔知边个扮边个啦， 我梗系老啦， 哎呀，咁嗰两跟住嗰两个 唔系老系年长， 系啦系啦，但系你有一样嘢咧。但是一唱同一隻歌就可以拉埋一起。 拉平均，就唔知边个老边个中边个清啦，系咪？音乐咧就系咁嘅，尤其是啲我哋叫做经典歌，台湾系叫做老歌啊，老歌是永远不老的。 系、哦，今晚我哋冇唱过一只台湾嘅老歌。 一阵间嚟啊，谂下先啦。嗱， 谂下先。 可以谂系最好嘅咧，七十年代嗰啲咧，啊，青山姚淑容。 你哋咩年代噶？我七十年代。 佢 即系讲你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唱歌啊， 唱歌。 你个出世啊，佢系想。 你哋八十年代啦， 八九十啦，彭嘉丽九十啦，彭嘉丽。 其实我系八九年出第一张 EP 碟嘅， 八九年即系差唔多九十。 四舍五入啊，我哋就通常 四舍五入就九零 零啦，计带都系咁啊嘛。彭嘉丽，八十年代韦尔山，你因为你细细个唱，所以咧就拨你入八十年代啦。啊，本身你系后过我哋嘅，啊咁啊拨咗落去啦。我哋呢七十年代已经唱歌啦嘛， 系啊，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啱啱啱好啦。 好啦，我又想问彭嘉丽嗰只即系王菲翻唱嗰只咧，即系冷战啊嘅英文歌咧， 系 几多年代嘅咧？ 几多年代啊？ 你知唔知咧？ 系咪都系九零年代？ 冇错啦，系啊，九十头啊，啱啱又九唔知九一九二嗰挺啦，大约系嗰。 即系我哋个年代啦。 所以咧，你就只中意嗰只嗰挺嗰啲歌啦。 系啊，好中意噶。 王菲就叻啊，即刻变咗冷战话。咁英文咧，其实都有啲咁嘅感觉，叫做 Silent All These Years， 系嘛？喺佢哋 呢首歌咧，好特别嘅，因为咧我哋。即係有時做 show 好難唱到，因為佢嗰個歌名 係啊係啊係啊， 唔好意思啊，人哋可能開張又唔得， 唔得噶， 結婚又唔得， 唔得噶，生日又唔得噶， 係啊。 唉，而家你即係差唔多都唔係冷戰了，以前即係冷戰咗好耐啦，即係嗰邊而家打仗添啊。因為之前講到明啊，唔好理佢，我哋唱翻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嘅英文版。 OK， 彭嘉麗。 Excuse me, but can I be you for a while? My dog won't bite if you sit real still. I got the Antichrist in the kitchen yelling at me again. Yeah, I can hear that music to come by the garbage truck.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but nothing comes. Yes, I know what you think of me and never shut up.Yeah, I can hear that, but what if I'm a mermaid in this jeans of his with her name still on it? Hey, but I don't care, 'cause sometimes I said, sometimes I hear my own voice, and that's been here, silent all these years.So you found a girl who thinks really deep thoughts. What's so amazing about really deep thoughts? Boy, you best pray that I flee real soon. How's that thought for you? My scream got lost in a paper cup. You think there's a cavern where some screams have gone. I got 25 bucks and a cracker. Do you think it's enough to get us there?'Cause what if I'm a mermaid in this jeans of his with her name still on it? Hey, but I don't care, 'cause sometimes I said, sometimes I hear my voice, and it's been here, silent hearties. Is your bye, will I still be waiting for somebody else to understandIs your bite if I shoot over beauty and the orange clouds raining in my head? Is your bite will I choke all my tears till finally there is nothing left? One more guess of it, you know it too easy, easy, easy. Well, I love the way we communicateYour eyes focus on my funny lip shape. Let's hear what you think of me now, but baby, don't look up. The sky is falling. Your mother shows up in a nasty dress. It's your turn now to stand where I stand. Everybody looking at you, it's a cut of my hand. Yeah, I can hear them. But what if I'm a mermaid in this jeans of yours with her name still on it? Hey, but I don't care, 'cause sometimes I said, sometimes I hear my voice, I hear my voice, I hear my voice, and it's been here. Silent Ortiz, silent Ortiz, silent Ortiz is. Silent all these years. 呢咁多年都冇出过声，但系一出声咧，哇！一只歌嘅啲歌词咧，等住而家十只歌嘅歌词咁多， 系好复杂呢个， 系咪啊？即系有时我哋以前嗰啲歌咧，即系嗰啲尤其七十年代嗰啲好短嘅， 系啊， 嗰啲尤其啲国语歌， 正话啱啱唱完嗰啲几简单， 好简单噶咋，来来去三五句可能一只歌， 系系呢啲唱到打晒 kick 咁， 打晒 kick 啊，系啊，哇！即系尤其是英文啦，即系一句里边有成十几个英文字。 是你仲睇到嘅咁细只啲字， 好细只嘅， 老花系远啲。 你睇我啲字几大只， 梗系啦，你嗰啲啊更加要即系、就是、你个脑嗰度咧，阿魏医生你要即系转台啊嘛，咁佢转三次台嘅佢其实，如果你唱英文歌佢唔使转啦吓，咁即系亦都要睇住歌词啦。咁但系咧，如果中文歌咧，佢首先要睇英文嘅拼音，然后再转翻做中文。好彩你又唔系讲普通话先嘅，如果你讲普通话先，你要再转翻去广东话。哇，咁就複雜了，不過而家難唔到你嘅，你由細唱喺香港大噶，係咪？咁但係你點解會唔識寫或者睇中文嘅咧？ 因為我媽咪冇俾我去讀中文咧，我哋三個都冇讀咯。 哦，係 啊， 嗰啲學校就可以就咁樣讀英文就得。 係啊，或者要讀 法文 啦， 係啦係啦，有我知道有兩間學校都係咁，你可以即係中文或者法文咧係第二種語言任你揀，係你可以唔需要讀。 但是都难的，有时你学那些东西但是你不练呢，你没练呢就不记得了。 请问你有没有后悔？ 有没有后悔啊？ 即是没有学到中文、 啊、有的，因为有时真的觉得很不方便。 嗯， 很不方便。 认字咯。 但是你知不知道中文字有很多好字的？嗰陣時係幫個女咧，佢默書，咁我叫佢教我讀啦。咁我覺得，咦呢、這個字同呢個字都好似，係好似咯，係側邊嗰、那個，係側邊嗰個唔同啫嘛。 咁我就覺得阿媽真係幾叻喎， 肥媽好叻，肥媽真係好聰明嘅。好聪明啊！佢读书一定系 佢真系中文字识睇， 识睇佢识睇中文字。 但佢唔系中国人嚟噶， 佢唔系中国人。 佢唔系，但系佢香港都同你一样，香港大。 香港大， 香港大，但系佢读书嘅机会反而唔系好多嘅啫。但系佢学得好快， 真系好叻。 所以佢识去街市买餸，识得睇。 更加犀利啦！嗰样嘢成日变专家添。但系识睇中文字同埋识写咧， 先好嘢。 唔容易噶，唔容易。 佢靠记 嘅，好好记性噶，佢真系 好记性。咁跟住落嚟啊，魏医生，你呢只使唔使记啊？ 唔使啦， 唔使嘅。 赤的疑惑唔使记啦，哇！真系 hit 到啦，离晒谱嘅嗰阵系。梅艳芳即系唱完之后咧，哇！系人都识跟住。成个前奏咧都已经入咯，已经入啦。哎呀，我哋埋位啦，好熟悉嘅一个前奏，好熟悉嘅一首歌。 让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聚，原是可爱。为你尽力，道上光彩。无奈我云难以因你改，逝去旧梦，愿你抛开。怀缅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跟我没将来。当飞花要翩翩飞，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挽回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尽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一一收起关进士。 消失，再可见未来。当飞花要变，变色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秋雨还会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尽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收起关着心陷内。今天美景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此夕阳再生如辉，将消失，再可见未来。 一路听住魏依山同我哋唱《赤的疑惑》嘅时候咧，有啲特别报告。由于笔架山发射站咧进行咗工程，请留意本台，即系一阵间半夜2:30至3:30嘅期间咧，大围同埋沙田区嘅 FM96.3 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大约2分钟嘅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不过你千祈唔好离开住噃，2点几先至系，仲有1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而家由张景报道一节新闻。报道一节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每一夜，无论有星与否，他也在。街角里望向天如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只怕晓方会远走开。每当月圆便见他如影一相，散发住是明月由天上，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长，这粤曲一唱又再唱。月儿是我爱，月儿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浪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11点啦，啊过咗添啦，11:08嘅时间，翻嚟我哋最后一小时嘅二千靓歌现场嘅音乐现场。今日我哋好高兴，亦都感激啊虾妹同埋彭嘉丽。同埋魏依山嚇， 點會用感激嘅咧？ 梗係要感激噶啦，因為你哋好 好难咧，先至约埋一齐吓，咁啊又 要。其实呢个组合就好难嘅。 又要为演唱会练歌，好嘥时间噶嘛，系咪？ 我感激你啊，真。 咁咧，然后咧就真系，亦都感激你咧，就做呢一个慈善演唱会啦，系咪啊？即系你哋三位，因为能够唱歌 entertain 咗人之外咧，仲可以做到慈善。 冇错， 我哋又感激阿黑妹嘅邀请。 系啦，系。 我多谢你哋嘅帮忙。 做咩咁客气 啊？系啦，咁啊，十月尾就嚟咯噃。 你啊，十一月。 我哋十月三十。 系我哋冇系，你系三十号啦。咁啊，即系嗰啲善款又要俾一个基金。 儿童癌病基金。 儿童癌病基金，真系。 咁其实我好多谢，好多谢身边所有嘅朋友。 系啊， 系啊， 佢哋。大力支持， 大力支持， 系啦。除咗嚟睇咧，仲要支持， 冇错，系啦。 其实佢哋都开心嘅，因为你哋三位同佢即系间接又帮佢哋做善事啊嘛。 其实今次嘅演唱会，个个入场嗰啲都系做咗善事嘅， 系啦，系啊， 每一位都系做善事，冇撇除开支嘅。 系，所以我谂，即系演唱会慈善演唱会系最好嘅方法去，即系做善事。 嗯， 即系我觉得吓，即系有即系大家三。即个个都会好开心，即有啲甚至话，譬如本来话啊，我系咁多钱买嘅飞嘅，但系咧其实有好多咧又去做咗慈善，话又唔使即自己，即自己嘅心好舒服咁，系咪啊？咁啊，最紧要就系嚟睇又可以 entertain 到好开心。 除咗我哋三个之外，仲有几位嘅。 哦，系啊，系啊，我听闻啊，即啊，佢会录咗喺二千岭歌赛程序嚟噶啦，佢哋 系咪？ 系啊， 我知道啊，阿周吉佩已经上咗嚟。 周吉佩啦，美丽嚟紧， 阿龙庭， 龙庭啦， 仲有就系 李佳啦。 今次我就我咁 冇李佳， 我冇李佳，咁我冇佳佳，我有 颜之恒， 颜之恒同埋骆启豪。 哦 ，OK， 咁真系。 仲有一班学生，仲有一班小朋友。 颜之恒，颜之恒嚟过啦， 系咪？ 系啊，嚟过啦，嚟咗我嘅二千零个啦。咁啊，即系总之一家亲啦，因为韦尔山喺度啦，佢系做导师嚟噶嘛。 佢哋嘅导师咯。 系阿彭嘉丽又导师嚟噶嘛？ 我就系阿罗启豪同龙庭嗰组嘅。 哦，咁样我喺你哋做嗰啲导师咁犀利嘅，嗰啲学生咁劲。 系啦， 全部都好。 由素人依家变咗歌手啦。 系啊，系 今次仲个歌手身份同你哋唱喎。 系啊，好特别。 好啦，咁啊，所以变咗咧，即系我哋呢个即系mixture 咧吓，真系好好嘅。即系音乐就可以咁啦，即系譬如边个同边个合唱又得，边个变个同一齐做演唱会又得。好似而家咁啦，黑妹同韦医生咧， 好。 加埋 彭嘉丽，如果你中意，咪一齐去唱 咯。我随时入嚟啊！ 仲有 Vince 咧， 系啊，仲有 Vince 我哋嘅 Vince， 好劲嘅 Vince。 唱只陈百强嘅呢只歌好好听。 哇！今晚我哋好多陈百强。 梗系啦，唔系你自然嘅，因为佢嗰啲歌咧，即系历久常新，好似好旧，但系又好似好新。你明唔明？系啊，真系佢嗰啲歌好嘢嘅， 百听不厌。 系啊，唔会过时。诶，好似呢一只咁，你嗱，前奏已经知道系深爱着你啦， 又系爱。 好，我哋请李丽霞客妹韦尔山。 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个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正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挚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含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才觉得心爱着你。 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熟睡。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时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时日如飞，我痴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 今年原来真的眨下眼了。我讲一讲你，哇真的咁快，他已经逝世了三十年。 是 不是很快的声音， 很多纪念的活动。 是啊，是啊，迟些我们以前领哥都会有个节目播出来，还有电视部都会播，刚刚前日就做了一个特辑。我们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嘛，里面就有真经典的靓歌再重聚，即是由我哋呢个节目去主持，即是我去主持，我去主唱啦。咁但系里边咧就特别咧就请嚟啊 Danny 嗰啲 fans 啦，歌迷会会长啊等等，即系为咗咧去再纪念啊 Danny 逝世三十年，所以我哋唱咗好多 Danny 仔嘅歌。系咁啊，即系眨下眼，原来佢走咗三十年，三十年。 系啊，我以前同佢影过一张合照，即系当我新人出道嘅时候。 系啱啱系啊，即系啱啱真系嗰阵，哇！我都估唔到，即系识咗三年唔出奇啊，但系佢走咗三年喎。 系啊， 即系话我识咗佢差唔多接近五十年，四十几年。哇！时间太快，所以要珍惜。真系唔使多讲，喂，阿妹，我哋不如尝试下合唱呢一只本来男男嘅歌，而家咧。梗系男女咧，好似合衬啲。我未试过同女仔合唱呢只歌，次次都同 你唔好当我女仔啊！ 啊系，兄弟嚟，你系 兄弟啊！ 好啦，好兄弟，沉默是金，你扮演许冠杰咧， 好啊。 不过系好沉声、低音嘅许冠杰，系咪？咁先特别。 我好开心同你一齐合唱。 Me too。 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然而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么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我 看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功你誓言我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再认真，自信满心里，有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有人，洒脱地做人。书经的指引，然而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数，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有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少年人，洒脱地做人，继续行，洒脱地做人。 真的好啊！呢只歌吓，咁啊系啊 Sam 同埋 Leslie 啦，头先讲嘅 Leslie 一齐合作嘅啊，一个曲一个词啊，就仲要合唱添。咁啊临尾又好啊吓，少年人又洒脱做人，我哋继续行啊。虽然已经不是少年，但系曾经少年咧，行到今日都觉得系少年心境喎，黑妹姐嗬。 系啊，即系到到我哋呢个时间都仲可以。好似终身嘅职业都仲可以出嚟，大家一齐 好难噶， 好难啊！ 系仲以为真系同一个小天空噶，我哋你知唔知啊？香港好细嘅啫，即系比起全世界咁多国家咧，我哋得嗰六七百万人。 嗯， 哇！喺竟然识咗几十年，仲以为竟然喺同一个舞台嗰度咧，睇嚟呢三位都 系， 即系啊，即系阿嘉丽嗰阵，我睇住佢入嚟啦，啊咁啊，即系佢系我啲小妹妹嘅，当年啊， 当年系 系啦，咁就入咗行都原来三十年， 系啊， 三十年噶啦， 我觉得系好感恩，而家系即系会觉得系一个更有智慧嘅自己咯， 系啊，即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咧，我成日都讲笑就系话。而家可能科技又先進啦，醫學又昌明啦，咁我哋無端端咧就即係賺多咗十年八載閒閒地，可能賺咗一二十年啦。即係話以前咧七十歲以外嘅人咧，即係我哋啲前輩啦，而家你唔好話前輩，仲係好生猛咁喺度繼續喺度唱緊喎。 你特嗱數啊， 你數啦， 糖哥咩啊咩啊，琴日 我 咩啊，阿棒哥啊， 棒哥啊，咁佢演戲但係唱歌咧嚇啊啊！阿伦哥咧，佢哋啲七字头噶啦嘛，全部 阿妈又七字头咧， 哥咧，阿妈咧， 哇七字头噶， 但系赚晒噶呢啲人，你咪当佢五廿岁啫嘛，最多 啊。陈友哥系咪七十又系七字头噶？ 陈友哥，陈友咯， 系如果佢一定系啦，即系整之成对温拿都系噶啦， 系啊， 成对温拿都系吓，咁啊，所以即系 但 系 经典啊， 我哋都好开心， 系啊，难得嘅，好难得，所以如果能够即系仲喺呢个。歌台上面咧，可以为大家献唱，系咪大家即系全香港嘅观众听众？ 阿伯哥哥，我哋估唔估到我而家今出应该系今年同出年之间，我系唱足五十年啊！ 哇， 又要搞一搞， 搞一次啦，同我一样啦。我先踏入咗，我啱啱五十。 你五十年，我咪帮你唱咯。 唔系啊，十一月咪五十年。 系咪啊？ 系啊，因为我点计咧？因为我就五十年前未灌唱片嘅，不过咧我已经系去无线电视公开表演啦。 嗯， 1973年。 我又 即系我读紧书，但系我系已经系半职业咁样。 我73年就出嚟唱歌啦。 所以你系我前辈、哦，讲来讲去，黑妹姐系嘅、哦。 唔系。 系啊， 我真系73年唱。 哇，犀利犀利！ 我第一个舞台就系丽苑咯。 哦，即系会唔会撞到阿张德兰啊？ 唔知冇啊。 冇噶吓，即系 梅艳芳咧？ 梅艳芳啊。梅艳芳应该迟少少， 佢迟少少， 迟少少啦。佢年纪系细过我哋少少咁啊，因为张德兰嗰啲几岁又喺度唱咯，咁都我唔识计啊。不过总之系一家亲， 大家都系香港同一个舞台， 乐坛一家亲， 冇错， 都系中意唱歌嘅。 系啦，咁阿彭嘉莉， 系 原来咧你都有只歌咧就叫做《门那么简单》， 系啊。 啱晒啊！因为你头先话，原来你入行30年，真唔系简单， 真系唔 简单。我喺我心中，你成日都系，因为我好似好后辈后好多嘅，系啊，彭嘉丽喺我心中系好厚 嘅。但我永远都系你嘅后辈嚟嘅。 系啦，咁系，咁咪冇得超前噶啦， 系咯， 我亦都冇得退后。唱翻只《没那么简单》嚟听下，等你即系发自内心嘅心境。 好啊。 简单就能找到留得来的吧，尤其是在看惯了那么多的背叛，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真不堪，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想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所以最开心曾经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 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纯情。 谢晒阿彭嘉丽同我哋演绎呢一首，又第一个钟我唔系好想睇啊，因为嗰钟一睇亲佢都系够钟噶啦，点解？ 太开心 啦！我成日唱歌都系咁嘅，我就睇惯咗呢个钟几廿年，真系睇足二十年都系喺呢一个位噶嘛。啊，佢又够钟啦，乜嘢咧？又要报新闻，因为新闻真系唔可以停嘅吓，因为呢个系电台嚟讲系非常重要嘅一环。好啦。11点半的新闻报道后，即是说我们最后有半小时的2000名歌再重聚，将会继续全球直播，千万不要睡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在北京举行，市内主要道路、地标建筑附近完成相关景观布置，包括雕塑、花坛和宣传标语等。而位于国家会议中心的新闻中心开始试运行，听日至星期三正式运作。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70人代表團聽日前往北京出席論壇，他接受中通社訪問時說，期待向國際社會更好展示香港優勢，充分顯示香港全面助力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工作。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接受本台專訪時說，代表團會就綠色發展、數字經濟和民心相通等多個範疇介绍本港的独特角色。今个月内启用的元朗潭尾建造业输入劳工宿舍提供1800个单位，配备基本家具、电器，可供7000人入住。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早前到宿舍参观，了解宿舍的设施和预备工作。凌汉豪在网志表示，总承建商会安排输入劳工在當區早上繁忙時間之前離開營舍範圍，前往不同工地地點，部分勞工會在工地或者其他地點晚膳之後分批返回宿舍，宿舍的管理團隊和僱主都會為勞工安排公餘活動和相關交通，同樣會採取分流和分時段的安排，避免對社區造成影響。發展局表示，輸入勞工亦都受到香港法例提供的勞工保障，同時必須遵守香港安全法規，他們到港之後需完成基本安全訓練，通過有關考試並成為註冊工人才可以到工地工作。以軍連日大規模空襲加沙地帶，造成2300多人死亡，聯合國機構估計在加沙地帶有100万人流離失所。以色列總理辦公室說，自哈馬斯發動襲擊以來，以色列已經有1400多人喪生，120多個以色列人被哈馬斯綁架。以軍在加沙邊境集結兵力和坦克，準備發動海陸空聯合攻擊，再次發出警告，命令加沙民眾向南部撤離。埃及表示，正與國際及地區合作夥伴加緊努力，向加沙地帶提供援助。教宗方濟各呼籲建立人道走廊，以便向加沙地帶運送必需品。

the small things you do constantly. I memorize moments that I'm fondest of.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In only a moment, we both will be old. We won't even notice the world's turning cold. And so in these moments, with sunlight above,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翻嚟二千零歌，再从最后一个部分 ，My cup runneth over， 即系哇，我的爱嘅一杯水咧，已经满溢了。今晚嘅歌都系 My cup runneth over， 一只相当之浪漫嘅情歌，少年时代嘅偶遇。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难忘是当天你那么艳的相聚，心印下微笑的影，天天去回味。迷人是一刹那，再回头已是没法追。看着你来来去去，仿似彩云散聚，那日才可，那日才去，再共你相聚。要是以后有缘能见你，今天一切都成往事。会是如歌，会是如诗，怕没法语。

情意，你根本不会知。 曾无限试，欲话我知，却也停止。 I'm just a woman。 早知为探测诚意，说不知不觉是妻子，让我的真情去为你的痴，但愿你不嫌弃你身边的汉子，有情不义尽话我知，却也停止。You're 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 You're just a woman falling in love. Woo! 刚刚 falling in love 的是多谢韦医生的。 啱啱把声开咗，依家要收工。 未嘅，未嘅，有你哋喺度，可以一路 enjoy 成晚， 真系好开心。 多谢阿黑妹，多谢彭嘉丽， 多谢 Albert， 多谢 Albert， 多谢你，多谢你。 你哋互相唱一只歌就好啦，因为你哋三个三位一体，一齐开演唱会，预祝你哋非常非常成功。 多谢 ，thank you， 我都祝你演唱会成功。 有了你哋，大家都好开心。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话语，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 有了你。 断局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了和鱼，置身海阔天。 你哋三位喺二千岭歌赛重聚，唱咗咁多咁多我哋嘅经典好歌 ，Thank you very much。希望大家有一个好愉快嘅晚上。远随我入梦，好吗？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暗笑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希望大家有个好甜蜜、好甜蜜嘅美梦。梦醒嘅时候，梦醒身边可找着你。Good night, good night. 夜十二点，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晚上到访坚尼地城卑路乍湾海滨长廊的坚农夜市，参与二手拍卖，又同市民同档主交流。他说夜市秩序良好，中秋节期间人流非常。